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听季鸿渐的获奖报告文学作品《乡村国事》的第一章《艰难的跋涉》。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著名作家余光中的散文《乏贵的前夕》。 昨天我们欣赏了《乡村国事》的第一章《艰难的跋涉》的第一部分。十八洞村是位于武陵山脉腹地的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园县的一个山村苗寨。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其实在历史上已经有识之士在数十年前就开始探索使这块贫瘠的土地摆脱贫困的道路。早期民族学家、苗学研究的先驱、苗族教育家、政治家石启贵就是扶贫脱贫道路的开拓者。我们继续欣赏《乡村国事》的第一章《艰难的跋涉》。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这天晚上，兴奋的石启贵就如何改进苗乡落后的生产模式，发展苗乡果木经济，引进先进的民族手工业等等想法，一股脑倾诉给妻子听。不管妻子听懂与否，他像找到知音似的跟他谈了一夜，直到鸡叫三遍才躺下休息。第二天，石启贵就张罗着找来了中间人，把妻子陪嫁的水田卖掉了。1925年3月，山间春寒料峭，但已有星星点点的嫩绿在山野萌动。石启贵怀揣着当掉田产换来的资金，告别亲人，离开偏僻的苗山，启程到汉口、武昌等地考察棉纺织业，然后又转乘汉口到上海的火车，到上海针织厂学习用机械编织袜子和衣衫，又到柯达摄影公司学照相。随后他去往苏州参观刺绣手工业，到苏州虎树关女残校参观学习，接着又到杭州养蚕学校蚕厂见习蚕丝生产。每到一处，他都一丝不苟地用心学习，用心记录。他清楚地知道，家里为自己这次外出学习荡田卖地，就像赌博一样压下了最后一注。半年后，石启贵带着湘西山里人从来没有见过的新机器回到了苗山。1925年9月，他倡导并组织成立了湘西苗民文化经济改进委员会。他倡议充分地利用好山区资源，把坡地改造成梯田梯地，一来可以防止水土流失，二来可以开辟更多田土种植粮食，不能改的地方还可以开成果园，种植桐、茶、柑橘、柚子、梨子、桃、李、枇杷等果木，发展农家经济。这样山里人的日子将会好过很多。经过石启贵夫妇的共同努力，加上湘西苗民文化经济改进委员会会员的热心打理，几年下来，仙子营焕发出一派生机，山间果木成林，柑橘、柚子果实累累，荒坡上栽植的桐树、油茶树，沿河边地栽植的桃、 李、枇杷、板栗等各种果木都开花挂果，获得了好收成。果子成熟时，石几贵让大家带信儿给远近乡亲，大家有需要的都来采摘。而他贤惠善良的妻子还特地煮饭烧菜，挑到山上招待大家。亲友们所采摘的果实不用交给石几贵，他们尽可自己肩挑背驮运回去自己享用。有的亲友舍不得吃，就拿到墟场卖钱替补生活。石几贵所向往的世外桃源般的苗寨，在水深火热的民国期间，在山高路陡、环境恶劣的湘西大山里脱颖而出，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不仅付诸行动，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石几贵还专注于苗族研究工作。经过多年的走访调查，他于1940年完成了《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因石几贵本人是苗族，生活在苗族聚居区，所以深知苗族人民的情况和处境。他认为弘扬苗族优秀文化是很有必要的，但更不能忽视的是发展苗区经济，摆脱贫困，争取政治平等。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记录了老一辈反贫困斗士的人文情怀，真实反映了当时苗族贫苦大众的心声。即便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石老身上闪烁的思想光芒。70多年过去了，有多少湘西人像石几贵老先生这样为了家乡致富前赴后继，有多少湘西人为此抛洒青春和血汗，他们的脱贫之路是否顺利，进展如何？我想这应该是我们所要关注的。湘西州扶贫办提供的一组数据让我看到了湘西人脱贫的艰难。2013年湘西州地区生产总值仅为湖南全省的 1.7%，财政收入仅为全省的 1.5%， 人均分别为湖南全省平均水平的 44%、 52.4%， 全面小康社会总体实现程度 73.6%， 集中经济发展实现程度仅为 51.4%。 到2014年湘西州通过精准识别确定还有 73.43 万贫困人口，这是我在采访时收集到的数据。令人欣喜的是，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湘西州的扶贫数据就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2014年至2017年初，全州累计减少贫困人口 35.0445 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 16.14%。 全州进入减少贫困人口最多、农村面貌变化最大、贫困群众增收最快的时期。 无论如何，数据依然是沉重的，犹如湘西那险峻的大山重重地压在了湘西人的肩膀上。湘西州扶贫办工会主席李小涛向我坦言，湘西脱贫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难；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艰难；如果用三个字来形容，那就是非常难。难在哪里？怎么个难法？首先是思想难。湘西这个地方环境恶劣，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可以说是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贫困地区、边远山区于一体，人们的思想自然也就落后。以前湘西人等靠药的依赖思想严重，贫困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老是埋怨上面，埋怨别人，埋怨老天和命运的不公。其次就是出山难，进山也难。李小涛说，季作家你看看，我们这里除了山还是山，一座又一座，一层又一层的，过了一弯又一弯，没完没了。我们这里的山不仅高而且险，并且都是石头山，用悬崖绝壁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想想看，要在这样的地方修路又谈何容易，像你们长沙那边都是小山包，还都是黄土的，要修路把山一推就可以了，成本低得很。我们这里可不行，都要从悬崖绝壁上开山炸石，这里修路的成本与代价至少是长沙的几十倍以上，甚至上百倍。实话说，湘西州是湖南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和扶贫攻坚主战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资源资金都整合到扶贫上，可是扶贫工作年年搞，不少老百姓还是年年贫穷。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湖南考察时，为什么要来湘西？为什么又去了花园的十八洞村？ 还在那里正式提出精准扶贫，并明确提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原则。我想这与之前一直推行的粗放扶贫有关。以前扶贫由于贫困居民数据来自抽样调查后的逐级往下分析，扶贫中的低质低效问题普遍存在。那时贫困居民底数不清，扶贫对象通常是由基层干部推测估算的，扶贫资金也是天女散花，以致年年扶贫年年贫，重点县舍不得脱贫摘帽，数字弄虚作假，挤占浪费国家扶贫资源。人情扶贫、关系扶贫造成应扶未扶、扶富不扶穷等社会不公，甚至自身腐败。表面上看，粗放扶贫是工作方法存在问题，实质反映的是干部群众观念和执政理念的大问题，不可小觑。说得重点点，就是扶贫制度设计存在缺陷，不少扶贫项目粗放慢盖，针对性不强，更多的是在扶农而不是扶贫。就以扶贫搬迁工程为例吧，居住在边远山区、地质灾害隐患区等地的贫困户，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是扶贫开发最难啃的硬骨头。移民搬迁是较好的出路，但是因为补助资金少，所以享受扶贫资金补助搬出来的多是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农户，贫困的特别是最穷的农户根本搬不起。新村扶贫、产业扶贫、劳务扶贫等项目受益多的主要还是贫困社区中的中高收入农户，只有较少比例特贫农户从中受益，而且受益也相对较少。原有的扶贫体制机制必须修补和完善，换句话说，就是要解决钱和政策用在谁身上、怎么用、用得怎么样等问题。扶贫必须要有精准度，专项扶贫更是要瞄准贫困居民，特别是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务必重点用在贫困居民身上，用在正确的方向上。扶贫要做雪中送炭的事，千万不能拿扶贫的钱去搞高标准的新农村建设，做形象工程不能实现扶真贫。习总书记选择在湘西在18洞村提精准扶贫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湘西的贫困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典型性和代表性，在这里提出精准扶贫自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但李小涛也欣喜地告诉我说，这两年随着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改善，湘西后发赶超的拐点开始出现，在一系列内外因素共振下，几十年形成的等靠要思想正在发生转变，湘西各地主动对接市场，加快区域发展，快速走上了造血式的发展道路。由此我不禁想，典型光环之下的十八洞村的精准扶贫之路会一帆风顺吗？ 好了，季鸿渐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的报告文学作品《乡村国事》的第一章《艰难的跋涉》，我们就欣赏到这里。扶贫的确是一场非常艰难的跋涉，但是党和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决心极大，步履坚实，措施得力，指标明确。经过一系列精准努力，十八洞村成功脱贫，人民安居乐业，经济与民生充分发展，成为新时代精准扶贫的成功范例。站在平民的视角，本着详尽略远的原则，将本书聚焦在人性、精神和情怀上，既重点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攻坚场景，也注意历史的延伸，继续写扶贫攻坚取得的成绩，也呈现中国扶贫历史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既歌颂脱贫攻坚道路上的人性的光辉，也心怀忧虑，注重反思，于是便有了今天我们读到的乡村国事。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著名作家余光中的散文《乏贵的前夕》。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新。 白雪飞溅，白屑飞溅呐、啊！锯断绿色的灵魂，流入白色的心。当钢尺咬进年轮，无辜的年轮，